翻嚟咧就有啲消息同大家公布嘅，咁咧就我哋之前一路咧就知道好多朋友咧呢半年嚟咧就因為都個運動實在太過影響太大對人嘅情緒，咁啊因為睇直播新聞好或者咩自己參與呢個即係前線啊或者遊行啊咁樣，咁所以就我哋同良心理症嘅臨床心理學家咧就合作，咁咧就舉辦一啲嘅心靈照顧嘅工作坊。 嗯、 希望大家可以咧，就係喺嗰個嘅，即係處理好自己嘅情緒，同埋咧保持好一個良好嘅心理質素，因為咁樣你先可以照顧好自己同埋身邊嘅人。我哋相信往後嗰個抗爭嘅路係好漫長嘅， 係 啊，唔係話一時三刻會完結嘅。就算今時今日可能街頭嘅抗爭會慢慢逐步呢個減少都好啦。 嗯， 實際上大家嘅情緒係未平復，好多人都甚至冇呢個 awareness， 即係意識到自己有情緒問題添啊。只是覺得自己睡不到覺啊，或者即 係我都有少少， 好唔想同人講嘢啊。 我嗰日曾經做過一個喺醫管局嘅 調查 survey， 發覺自己有抑鬱症， 十個問題咧係有三四個中咗嘅。 就唔好做啦，做親嘅都會中。 跟住咧，我去睇醫生嘅時候咧，醫生話你可唔可以睇少啲啲咁嘅新聞？不過你好似要 comment 喎，咁樣我話係啊，因為冇得搞啊，大佬。 係啦，咁我哋就喺12月1日。定咗啦，12月1日晏晝2:30到5:30，咁咧就同良心理症嘅臨床心理學家咧就舉辦呢個心靈照顧工作坊。 嗯， 咁咧名額就係20人，我哋俾我哋城寨嘅會員參加嘅。大家記住，你係會員先可以參加。咁費用咧就係我哋每人會收取100元嘅費用，咁啊現場嘅茶點啊等等嘅啫。咁咧就嗰個嘅報名咧就係大家寫去呢個嘅 carlunsingjai@gmail.com。我哋嘅電郵嗰度寫咗你嘅聯絡電話、姓名同埋呢個嘅會員號碼，咁然後註明咧就係咧係報名參加呢個同良心理症合辦嘅呢個心理學嘅呢個心靈照顧工作坊，咁咧就可以，咁啊名額20個先到先得。咁另外咧就大家如果支持我哋就可以咧係喺我哋呢個上邊呢個FSP 啊呢、這個。轉數快，咁咧係26FPS， 唔係 FSP，FPS 26296400。咁如果係 PayMe 咧，就係67311717，用 PayMe 嘅方式都得，67311717。如果係轉數快嘅咧，就係26296400。咁大家喺熒光幕見到噶啦，咁仲要可以用呢個方式咧嚟去支持我哋。咁因為我哋一路以嚟都係免費廣播，其實而家。大家講黃色經濟圈啦，我哋都亦都身體力行落去幫好多黃色嘅小店去拍片啦，去介紹佢哋啦，咁即係要大家互相照顧、互相支持。咁傳媒呢一 part 咧，其實係黃色經濟圈裏邊咧係最重要嘅，我覺得。 係， 因為你睇到今次嘅海嘯咧，無線就玩完㗎啦。你揸無線股票嗰啲都快啲抌啊！真係，唔係講少啊！話俾你聽，呢、這個浪 佢好似跌翻得10多點啊！今日有一個調查咧， 十幾點咪即係同我哋差唔多。 佢一點五萬人啊嘛，一點五萬人啊嘛， 嗯， 係啊， 一點係一點五萬人，即係十幾萬， 係啦，即係十點咪五十萬咯，佢， 即係你當佢 OK， 十點咪五十萬咯， 嗯， 喂，真係少過網台噶啦， 我哋高峰嘅時候花生都一個月五百幾萬噶， 係啊，所以我話無線係玩完噶啦，咁你嘅其他仲有其他嗰啲。親共媒體染紅了，媒體全部都玩完，一個民意海嘯來的，真的、 嗯、 這個海嘯是會改變很多人的消費習慣、消費行為、嗯、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黃色的媒體。 不，我以前都覺得很辛苦的，就是你不斷在那裡 check 究竟這間是不是那間是不是呢、 啊、現在不用了，現在很多 apps、啊、很多 上網找到。我 發覺呢，最後呢就是原來在、三霸，即是第二次三霸、嗯、第三次三霸，即是最近兩個星期之前， 即是堵路那次， 你見到那些不開門的那些，你幫襯得的了。 是真的對。 當然有些呢就是、就是、follow 的勢的。因為為什麼呢，有很多就是 藍底變黃、啊、 已經投訴的了，大佬，我跟你的耶路線是吧，跟住又被人裝修。 藍絲是不會排隊幫襯你的。 是 的。你看到美心和 Starbucks 是沒有一個藍絲 KOL 呼籲大家去幫襯他們。 跟住又沒有自由行 李。因為藍絲只是收利益的嘛，他不會付出的嘛，他沒有信念的嘛。但黃絲的人是信念先行的嘛，所以他見到那些需要幫的他會幫的，真的、 嗯、 那我們也都是去到自己，我自己下去，那我見到杜汶澤都有說他自己都會去推介那些黃絲，那我覺得越多人做是越好的、這個、 喂，還有我覺得有一件事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的， 我覺得有一件事更加需要做的，就是因為為什麼呢，有很多本來呢是、那些茶餐廳又好，那些食肆呢、嗯、是播 TVB 的嘛， 是鼓勵他們 其實 播我們節目， 其實應該鼓勵他播我們節目又好，播蘋果又好，播這個港台， 我覺得應該試一下投資一間公司做什麼呢， 就是 sell 這些東西， 將我們將花生台將這些即是阿蕭、啊、等等、嗯、或者是動新聞、啊、果然台、啊嗯、一周刊我做的直播、啊、等等，還有、那些拍那些片呢，變成一個節目呢，幫他裝在電視裡面呢，幫他在那裡播 就 loop 嘅，肯定吸引力大過曬嗰啲 TVB 嗰啲咁嘅爛鬼垃圾新聞台啦，係嘛？咪不斷喺度 loop 咯，咁啲人坐喺度咪會睇咯。 嗯， 喂，咁咪影響力好大嘅喎。你真係嗱， 咁咪真係 swing 到啲票。 你要將來四年之後阻止建制派嗱，大鑊唔係在於啲今日啊。2003年嘅教訓係咩啊？ 跟住2007年 嗰鑊大敗啊，泛民 係啊，零七嗰個大敗， 因為佢。部署啲人喺個區裏邊一路默默做嘢，然後咧你掉以輕心。好啦，當年2003年好多上咗嘅唔選，玩完一屆算數，令到啲居民好失望。係、嗯，咁啲人走咗之後， 有啲又 hea 做或者唔識做， 你就好難攞翻。你 hea 做都唔緊要，最慘係走咗路啊！ 嗯， 走咗路投過你票嗰啲人係好興嘅，其實。 因為點解咧？我自己有經驗咧，就好彩咧，當年我入港同盟啦、嗯，或者民主黨咧、就是，就係即係啲大佬都會罵你噶嘛。 喂，素人你好容易嘅啫，做做下我嘅事業發展， 係 或者嗰個運動嘅高潮過咗啦。 同埋你知道做區議會嗰啲嘢，十單爭取嘅，起碼有一半以上，甚至八九成係得噶嘛。 今屆好啲， 啱，因為我哋 majority。 今屆 majority 做到嘢嘅機會大啲。 但係你諗下，當年2003年灣仔都係 majority 啦。 但係佢有好多嘢卡住嚟嘅。黃英琦嗰陣時做區議會主席， 咁啊，因為妥協嚟噶嘛，你俾黃英琦做。咁第二就係發覺即係。都是改變不到的世界的。 今次不是我17區一起改變， 是 我贊成。 那就爭很遠的。 跨區， 是 跨區全港性。同埋呢， 同埋你又互相監察。喂，我那個區做了這個調查警察，你沒理由不 follow 的。 我那個區搞了這個動物公園，為什麼你不 follow 啊？大家可以互相參考啊，真的。 同埋另外一件事就是你有 social media， 學你話齋，成日可以 fact check。你走唔到，你走唔甩嘅喎，大佬。 唔係嗱，因為阿楊雪瑩已經講咗咧，希望推動區議會會議直播，嗱呢個重要嘅，每一區都住會議直播，嗯、將嗰啲建制派殘餘嘅建制派同埋官員嘅醜態咧暴露曬出嚟。 冇乜喎，自己有拖。 官員嘅醜態啊，分到指揮官啦。 係 嗱，所以我就話咧，直播之後咧，你一定要有啲媒體將呢啲咁樣嘅情況剪輯好， 係 將佢變成新聞報導，大家關心社區新聞。喺外國。其實很多地區在日本、台灣都有社區新聞台，香港是沒有的。 以前有很多社區報紙、啊、社區電台、啊、 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就變成左派呢，他們那些的 宣傳機器 免費報紙派下去、 嗯、 你要跟他鬥呢，除了支持我們城寨、啊、花生台、啊、這些之外呢，我都會想想，你都可以想想、 嗯、 去發展一些呢是地區新聞的頻道、嗯、 是 因為現在18區都有自己有了嘛，同樣是 majority， 那我們很多東西的 裏面做了的事要大大聲告訴人聽。那麼四年之後呢才有機會呢是頂住呢個建制派的反攻的，係嘛？你唔好話諗住做嘅嘢冇人知道，所以 因為有一個擔心就係咧，因為今次你嗰個數人或者係冇政黨背景咧，係佔咗220，係嘛？你話喺民主黨、公民黨，你懶少少就俾阿大佬 變 你噶嘛？ 要有工作報告啊，嗰啲咁嘅嘢咯， 係啊，你唔可以每個禮拜唔見市民啦、啊。你要一個月擺一次，最少擺兩三次街頭啊，要洗樓啊。 今次有好多地區性嘅素人組織嘅，譬如啊楊雪瑩嗰個灣仔起步啊， 咩觀塘 柴灣起動啊，觀塘願景啊，沙田區政啊，或者係北炮同盟啊，好多呢啲嘅地區組織，佢哋組織起上嚟好嘅，我覺得。 係，有啲新意啊嘛， 有啲新意同埋有幾個人大家諗下集體去做嘢。但是我相信是要需要有一個宣傳的平台幫他們、而這些宣傳平台是入屋的要、如果我在那個區我幫你裝電視，我播回那個區裡面他們去討論你地區的事、喂，大家都要關心的、是吧？你剪輯得它精華一點，不要那麼嬌悶，放部機在那裡走了它這些這樣直播是沒有人看的，其實、你有個人在旁述，有個人在介紹、這樣的話你做出來一個18區的一個咁樣嘅網絡擺喺啲黃店嗰度播， 即係話以前嘅地區聲報變成係網上 multimedia 網上版，咁啊中間剪輯啊，我哋啲節目啊，剪輯啊花生台啲節目啊，港台免費嗰啲啊擺落去，喂唔輸蝕得過 TVB 嘅，我話俾你聽， 好過派單張添， 甚至比嗰啲收費電視好睇噶。 因為點解咧？派單張你始終有個局限嘅，一係 Joe 做，一係就係、是街市買餸時間或者。做到七八點已經好勤力㗎啦。喂，但係你知道而家呢個時代係有好多人係揾唔到㗎嘛。 同埋你要 connect 啲居民咧，我成日都講咧。 喂，最好係網上。 係啦，網上。第二咩咧？ 我中意幾時睇幾時睇。 將黃色經濟圈同我哋而家呢個嘅區議員辦事處連結起上嚟。嗱，好多黃色經濟圈係咩咧？茶餐廳啦 ，coffee shop 啦。係嘛？呢啲咁樣嘅小店啊嘛。 網店嗰啲。 係啦，你將佢變成一啲據點啊，喺嗰啲地方去見居民。你問我，喂，佢哋面對最大問題，第一樣啊，政府點樣卡我哋咧？仆街，劉江華 申請辦事處 就係將個辦事處俾咗民建聯嘅當區立法會議員徐子健，當年攞極都攞唔翻中樹根個 office。 不過今次係難啲， 我知道， 太高啊嘛， 民建聯都會出蠱惑噶，所以咧一定要用呢個方法。你唔批得，我繼續同你爭取。不過，區內嘅黃店。我在個 coffee shop 嗰度同個老闆傾掂，你俾個時間我星期日，我喺度接見市民。 係，咁慳翻筆添喎，仲 又慳翻筆，我又買埋咖啡，俾翻錢你添，可以 嚇，唔使交租。 唔係，即係我可以回饋翻你啊。 係， 係嘛？我幫襯幾多錢，或者我包咗你個場三個鐘，係嘛？居民嚟到有杯咖啡飲，有嘢食，跟住裏邊裝個電視機，唔好再播嗰啲無線電視啦。對唔住， 係 全部播一個咩咧？可能揾個成立一個 NGO 去製作。呢啲嘅十八區嘅新聞，喺區開會嘅情況，再加埋所有網台嘅評論、時事評論、港台嘅鏗鏘集、時點31嘅好嘅節目，這個其他100無嘅嗰啲好嘅紀錄片，喂，點解個質素唔會高過無線電視啫？所以我話你越多呢啲嘅 idea 出嚟咧，你要佢四年之後攞翻咧，最困難係咩咧？係制度改革， 係 將嗰啲嘅利益申報。禁止自己的團體申請呢個嘅區議會嘅撥款，全部撥亂反正，做翻好曬呢啲咁嘅嘢。 唔係，你要以身作則一樣嘢就係咧，因為我哋區議會，例如我哋當年咧就係有啲咩社區建設委員會咧，大部分咧就係攤派啲蛇齋餅做 插旗啊嘛，大家 每個護委會又好，業主立法團又好，業主委員會都好咧，就係每年咧申請1-2萬元咧就搞旅行 活動經費啦，係啊， 係咪啊？我未想到一個方法怎樣去撥亂反正，因為你又不可以一次過得罪所有的地區團體，是吧？但是你每一個區你都要想，喂，你不要學了建制派搞大白象工程，因為我為了要交功課的話， 現在取消的了，那些沙田，那些外面那些 噴水池啊，那些 取消的了，我想， 是吧？ 但最重要是什麼呢？兩樣東西，我覺得第一利益衝突，第二是什麼呢？就是將那個透明化，將那些會議透明化，呢兩樣嘢就係彭定康97嚟咗香港之前做嘅嘢，佢落去立法會接受答問大會。你97之後邊個撲街做特首都唔敢取消噶嘛？ 係， 我假設你四年之後就算攞翻個位啊，就算攞翻個 majority 都好，你敢唔敢取消啊？ 係嘛？你就要利用呢四年嚟第一步，我頭先講聘請嗰啲嘅抗爭者啊，呢啲係大家做緊嘅啦。短期裏邊可以做到嘅啦，已經係係嘛？做社區幹事啊，因為佢亦都有個熱誠喺度，係嘛？亦都可以培育佢哋將來去參選。 咪所以有啲朋友喺度提嘅，佢話而家已經有啲致富黨嘛，因為那些都其實是挺 professional 的事。如果你要將過往區議會那種即約定俗成，做一些蛇齋餅種的事、基本上是走過場、是將它變成一個即新的景象， 要有聲聽， 是吧？即要度的。因為老實說，我們以前沒有執政的時候就真的反對的， 還有 公務員是 challenge 對手的， 公務員不會幫你， 是吧？跟住，如果而家你執政嘅時候，喂，公務員做好做醜，點都要 follow 啦。你每一個區區議會嗰啲資源，喂，如果你唔擺蛇班餅種，用喺邊度先？因為你嗱，你起個公園又搞唔掂噶，唔係呢度起條橋，嗰度又交個交通燈。 做埋啲無謂嘅工程，無謂啲無大白象、小白象咯、啊。 因為有時亦都迫於無奈嘅喎。我哋哇，呢度有植樹，嗰度又整個區議亭，嗰度又整個咩區議會嘅地圖咁。咁你嘥曬啲錢去搞呢咁嘅嘢，又大鑊嘅。 因為政府公務員嘅取態咩咧？佢最怕你做 recurring， 佢最要 one off 最中意， 一次過最好。 係啦，所以就點解去搞咩中秋彩燈晚會啊嗰啲咧 ？one off 啊嘛， 即係第時吸不著容易啊嘛。 吸不著容易，佢 manage 容易啊。佢唔使幫你跟個 project 跟咁耐啊嘛。 同埋好簡單，我即刻諗到一樣嘢就係、話，以前啲咩中秋彩燈晚會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加多啲元素落去咧。有些公民教育又好，或者是有些抗爭意識的東西放在這些這樣的活動裡面。因為以前我們都有搞蛇齋餅種，但我們的想法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接觸居民的、我們每一次都可能上到個旅遊車裡面交代一下我們的工作、講一下現在的、香港的、民主的情況。喂，那就不同了，那個旅行就 第二樣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呢、你一定要去要了解一下上一屆的人做了什麼，即是千萬不要一全面否定以前做的事先，因為居民的需要是什麼呢，你先要 identify， 然後再 plus 你自己理念。 你不知道那時候呢，我局他們呢挑戰過這個黃大仙區議會呢做這個民意調查呢，就是關於居民需要，就是你這個這個回出來呢跟過往做的事差不多的， 都是蛇齋餅種。 因為那些阿婆、阿叔、阿嬸真的、即經濟能力，即不是我們那些中產選區，就說、我不懂旅行嗎？我需要跟你去才行。即如果你好像城寨，你那些深度遊有一些少少、知識的成分又不同、 很簡單，那你就請一些大學生由區議會去 create 一些的工作的機會，由他們去帶區裏面的那些居民在香港深度遊咯、你明白嗎、即是你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做得到的，我覺得，但要有聲聽在後面， 是因為你很多橋呢，即是你要經過 brainstorming 才 行，一個區得，因為你十七區都是自己有嘛、你一個區得，你就可以去推廣去其他區咯、大家照抄咯、好啦，你抄得一個區得的話，那個地區專員抗拒的機會是大小的，因為他可能在灣仔區已經試過是可以的，是吧？那他另外那區你推去這個東區的時候就容易了、第二樣就是我剛才說了，你要有致富在後面，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樣致富在後面就是，因為以前呢、彭定康年代也好，港英年代就是給很多中央政策我們去辯論的，你記不記得我那時候都打給你的，喂， 退休保障啊那些嘛，落區講的嘛，他們落區諮詢的。 如果現在你有17個區議會，基本上你可以做埋立法會嗰份， 可以，就算佢唔俾落嚟，你自己可以討論噶嘛。 你自己第二 區議會主席決定咯， 加最低工資又好，搞全民退休保障又好，係嘛？ 你咪再做個 立調查，喂，學翻建制派，喂，即使呢啲嘢未必係有，即係需要資源嘅，喂，咁你咁樣嘅十七區表態，你咪學翻建制派咯。 係、哎，真係到時就區區表態噶啦，真係， 係嘛？喂，一年總有五六單嘅，即係話平均兩個月有一單。喂，咁起碼我哋喺地方包圍中央嘅問題上邊，都頂住中央政府啊嘛。 嗱，呢個咧，我就係話，當你喺區議會執政咧，有好大嘅 即係工作嘅空間嘅。好多人就貶低區議會，話完全冇用。我覺得亦都唔係咁睇。 以前我哋執唔到政，梗係冇用啦。 因為你冇 majority 啊嘛，以前，所以你入到去等於你喺立法會。如果今日泛民喺立法會係 majority， 大把嘢可以做。我話俾你聽， 嗯， 佢邊度敢提呢啲送中呢啲咁嘅嘢啫？係咪獨立調查咗警察啦？已經係咪用 P 呢個 PNP 已經調查咗啦？ 嗯， 就因為你執唔到政啊嘛。所以我話千祈唔好俾呢啲區議會無用論咧去蒙蔽。 所以你用翻當年民進黨即係 地方包圍中央， 地方包圍中央呢一套。OK， 係啊，就係、是、當年90年代。 尤其是係我哋由而家即係由一月開始殺到去，係咪九月啦？選立法會啊嘛，應該都係。 去年九月。 喂，嗰八九個月裏邊，起碼一個月交一樣功課出嚟。 同埋南 嗱，我哋唔可能即係嗰啲資源或者起個公園啊嗰啲咁嘅嘢唔得啦。 民進黨嘅地方包圍中央嗰陣時咧，因為佢中央 地方執政 嗰個選舉未開放， 係 仲係萬年國會。 嗯， 咁所以咧，佢喺地方執政嗰陣時咧，就用地方執政嘅經歷說服台灣人，佢哋有執政嘅能力。嗱，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始終泛民一路俾人視為反對派，反對派就係反對制衡嘅啫。 係 到有朝一日，好坦白講，我話如果真係開放雙普選，胡蘇貞對梁家傑，你估啲人投票投俾邊個？ 梁家傑咯， 我覺得唔係， 係咪？ 我覺得係胡蘇貞勝出。 因為佢有執政經驗， 佢有行政經驗，係啦， 同埋覺得同中央嘅關係相對好啲，即係每日喺度嗌交，大佬 係啦。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能夠利用呢個機會喺跨區合作同埋喺地區行政方面咧， 嗯， 你唔需要跟足佢個框架嘅，我覺得佢個框架梗係貶低你區議員變成街坊保障啦。最好你就跟翻民建聯嗰套作風，就係、是、只係做一啲嘅地區福利嘅嘢，咁佢係最安全嗰、那個 district officer。個地區政務專員就最願意同你合作，如果唔係就嘢嘢趌住你。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區議會主席係泛民噶嘛， 嗯， 區議會副主席都係泛民噶嘛， 甚至成個區議會都係 成個區議會 黃大仙咁，大佬 黃大仙大埔沙田得一個， 即係基本上係自己有嗌交喎，隨時係啲 唔使啊，唔使嗌，我話俾你聽，每次開會就係督住佢做嘢，就係督住佢做嘢。 嗯， 我話俾你聽，劉江華都要佢換埋啊，我覺得 可能。發言都唔使喎，我呢個係我哋嘅決議啊，你執行啦。 唔使啊，第一件事，召民政事務局局長落嚟， 嚇， 召劉江華落嚟。 O、okay. K， 你交代一下，究竟你點樣睇呢、這個？ 啱喎，叫阿李家超如果未落台嘅時候，去遊論一下佢都好喎，逐個區議會。 係，梗係啦。 鄭若華喎， 唔使 做咩英國仲未翻嚟？ 頭先嗰啲元朗區議會已經可以叫嗰啲尤乃強啊、李漢文啊嗰啲落去㗎啦。 佢唔肯落去，咪喐個指揮官咯。 係啊，分區指揮官落去，咁啊分區滅罪就唔好開啦。如果你唔落嚟嘅話， 嗯，取消咗佢啊， 係取消咗佢，直情唔好開。 嗯，抗議。 嗱、這個、呢個咧，我覺得係有就取決於嗰啲人嗰個想像力同埋咩咧，其他居民嗰個 connect。嗱，記住，你哋入咗去之後要 connect 個公民社會， 係 區議會過去係好少嘅，我覺得 connect 公民社會嘅意思係咩咧？第一有好多專業團體佢會俾意見你，嗰啲 think tank 會俾意見你。咁公民社會裏邊咧有好多係一啲嘅即係 NGO 嘅組織，佢可以幫到你喺個區裏邊去開拓好多新嘅嘢。 嗯， 你 once 你 connect 到個公民社會，建制派要再攞翻個議席咧，佢有一定難度嘅，我覺得。 嗯， 因為你唔係單打獨鬥啦嘛，已經係。 同埋你多資源嘅時候咧，唔好話用靠蛇齋餅中嘅方法啦。我覺得呢個風氣要轉㗎啦。 會啊，開始轉㗎啦。 第一。你要將嗰個區議會咧變成係民進黨當年地方包圍中央，將佢政治化咗佢。第二咧就係我哋將嗰個區議會嗰個模式咧，經常講地區嗰樣嘢咧，係起碼攞到個 balance。再加上咧就係我哋嗰啲嘢咧，學你話齋用 think tank 公民社會，將嗰啲嘢 modernize 咗佢。 係啊，唔好再變成係八十年代嗰種 嘅。即係派月餅啊！同街坊去旅行， 即係呢啲好，其實坦白講，對我哋已經係唔接受噶啦。其實去到你去到三四十歲嘅人，點解佢哋唔中意喺區議會投票咧？正正就因為佢發覺好多中產嘅人都發覺嗰啲嘢同佢唔拉更噶嘛。 嗯， 佢有乜嘢需要區議會嘅 service？ 好簡單啫嘛。嗰陣時候區議會你係咁要派嗰啲月曆咁樣，咁月曆冇所謂。不過咧，我哋係有啲意義嘅，即係話呢個係馬丁路德金嘅紀念日，即係美國咁啊。即係我哋係有啲公民教育嘅嘢喺度嘅，嗱呢一個咧就係即係七二一元朗恐襲咁，係嘛？呢個八三一呢個太子呢個咩鬼？ 元朗區嘅區議會派嘅月曆咁樣， 嚇！咁呢個就係咩光復屯門啊咁樣，即係喂 唔係你 localize 翻佢啦，因為我哋喺個抗爭嘅歷程裏邊，即係我唔係話要玩啊，而係喂你真係要令到地區嘅居民知道，喂我哋嘅政治信息係乜嘢啊嘛？喂，以前我哋做唔到，因為我哋少數啦，我哋得個嘈字。 同埋我覺得咧，另外就係俾人睇到咧，係一種新嘅氣象。 嗯。 過去其實喺八九年之後咧，泛民民主派嗰陣時講同盟咧，都係橫掃區議會嘅。但係咧，仍然殖民地政府就利用委任議席咧，就令到 strike a balance 係啦，就冇辦法去執政。 嗯。 所以好多人貶低今次區議會嘅意義，以為係投咗票都冇用嘅，咁多人投票都改變唔到噶啦，咁啊，千祈唔好信我話俾大家聽。以我哋咁多年參與香港選舉政治，由八十年代到而家， 嗯， 今次係香港第一次有史以嚟喺地方變天嘅。好多人冇留意，我睇下馬岳今日喺台灣蘋果寫一篇文，佢話佢觀察選舉咁多年，其實今次係一個 佢都跌曬眼 歷史性嘅改變嚟嘅，其實。所以我昨天講點解話香港人正在寫自己香港歷史呢， 嗯， 是這個我們自己由八九年之後一路從事參與香港政治，我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很激動人心的改變的， 嗯， 是這樣徹底地打到 民建聯。喂，老實說，你跟我賭呢， 得五十幾席，大佬啊， 我真的估 新社聯零席，新民黨零席， 怎會賭到十七個區議會？除了離島之外， 離島還要靠當然委任， 我最多就估一半，是不是？ 我先頭還擔心是什麼呢？ 就是區區都過不 選票，我們佔多數，但是 跟著議席輸了， 總議席過不到半數，總議席過不到半數。我自己很保守，我說五席光復，五個區議會我已經收貨了， 因為你都是數緊咩？ 數緊以往 葵青啊、 深水埗 啊、中西區啊、 中西區啊嗰啲咯，觀塘啊嗰啲咯。 你點會諗到黃大仙噶？ 同埋大埔咧，喂大佬，仲有新界，你睇屯門、元朗咧， 嗯， 新社聯梁志祥呢個系統全面清台，就係睇到屯門、元朗， 不過 全部輸曬啊嘛。 follow 你嗰個諗法咧，就係我哋要揾多啲即係 professional， 甚至乎咧好多係即係黃嘅公務員咧。因為你喺屋宇署又好，食環署又好，房屋署又好咧，我哋都要度嘅。 嗱，我覺得 究竟你區議會同以往走過場做嘅嘢，派月力啊，撥下啲錢俾啲地區團體，即係搞下呢個中秋晚會啊、聖誕聯歡會，喂，我哋有啲乜嘢喺有限嘅資源？因為區議會又唔係好多資源噶嘛，大部分都係啲政府部門，我哋去監察，俾下意見。講下啲交通啊， 佢而家放咗嘅，佢2016年之後咧，就喺嗰個嘅場地管理啦、公共衛生啦， 嗯， 就下放咗權力俾區議會嘅， 即係嗰啲社區中心。 佢咗個 pilot， 個 pilot scheme 完咗之後就全部推行噶啦，已經係。咁， 嗯， 就俾，因為呢個係董建華當年殺局嘅承諾，佢走咗數。咁到曾蔭權年代就 pick up 翻嘅，其實。咁， 嗯， 所以我覺得亦都第二樣，我覺得係多啲地區事務嘅顧問，其實可以集體去 appoint 嘅。除了 think tank 之外，這些顧問可以是前公務員的， 嗯， 可以很多局長退了休，嗯，其實他們都即是沒有做的，我認識那些退休即是很得閒，因為現在香港人壽命很長，86歲、87歲，那麼60幾歲、70歲這樣，其實還有，因為他們的行政經驗是重要的，我覺得 是因為你那些東西是除了說原則上是可行，你還要財政上和執行上是做得到 的。如果你 appoint 這些的即真是區事顧問了，香港人的區事顧問的話， 嗯， 他那個政務官就是那些年輕人 嘛，所以我不是說就是你要結集這些 professionals 去度一度 專業的前公務員的，在地區政治即是地區政策裏面有認識的退休公務員， 嗯， 其實可以是不一定是去到司局長的， 因為你 很多部門首長我都認識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民進黨不同嘛，你地方包圍中央，他有行政的權力，亦都個區是真的很大的，嗯，即係你話宜蘭又好，台北市又好，有啲嘢做出嚟咧，係可以同比較。 陳定南嘅宜蘭經驗咪成為佢推廣全國嘅一個樣板咯。 即係例如話高雄後期陳菊就亂使錢嘅，做得差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以往謝長廷嗰個年代，喂佢哋做嗰啲嘢係有別於國民黨執政嘅地方嘅噃。咁呢個就係個 difference。嗱，如果而家我哋十七個區立曬嘅話，咁係咪有啲嘢係可以真係做得比以前係大家起碼居民大眾、市民大眾係覺得有改變？ 嗱，呢個亦都係我相信對泛民嘅或者係對今次參選嘅素人咧一個好大嘅挑戰。俾咗機會俾咗你啦，其實就由聽日，其實由琴日已經要開始嘅啦。我覺得嗰四年嚟，四年之後， 建制派會金睛火眼攞放大鏡配合他哋嘅宣傳機去攻擊你哋。你哋亦都要建立自己嘅宣傳平台，正如我頭先所講，大家要支持我哋城寨啊、花生台啊呢啲，去 develop 多啲嘅 local channel， 我覺得，係 cover 佢哋嘅地區新聞，然後再配合黃色經濟圈擺落去嗰啲嘅點啊，我覺得個 physical 嘅點係緊要嘅喺個社區裏邊，將耳辦同黃色經濟圈結合，嗱，譬如你話灣仔楊雪瑩咁樣，我見到佢喺大坑啊，其實喺灣仔好多呢啲嘅黃店咧。去認識的，你將佢串連起上嚟，就可以變成你嘅一啲工作點添啊？點解見居民一定要喺議員辦事處啫？點解你唔可以就啲居民， 亦都唔好嘥嗰啲錢走去 租？ 係啊，走個位， 咪走去 好個貴嘅位， 嗰啲嘅 coffee shop 嗰度見居民咯，有咩問題啫？係 喎， 咁你跟住咪裝個電視？ 嗰啲仲係旺點嚟嘅喎， 梗係啦， 好過我哋俾10,000蚊租都唔知 山卡啦， 山卡啦咁遠， 係啊，咁你咪 time slot、time sharing 又得，再唔係就揾個 co-working space 呢啲地方。去同幾個議員一起在那度見居民，或者變成一個聚腳點都得。在那些 co-working space 裏面變成聚腳點都得。咁你哋要諗多啲呢啲嘢，就可以 engage 到啲居民嚟，然後去支持你嗰個改革同埋你嗰啲新嘅 project。你唔可以脱離嗰啲群眾嘅，其實 係。 咁你嗰啲群眾本身亦都可以幫你推廣，你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呢啲新媒體，我哋又宣傳黃店，又宣傳佢哋喺地區嘅政績。 但你就不要學埋建制派咧，搞啲大白象工程。 唔使，千祈唔好做。 喂，好多時候我嗰陣時候都 challenge 嘅，我又唔臭米氣啦。我話大佬，嗰度都有你特登搞到條天橋，搞咗幾千幾二千萬。 元朗嗰條天橋都幾億。 你無端端又成功爭取又整個斑馬線，咁你究竟要斑馬線定係要天橋咧？你唔係人車分路嘅咩？咁樣？我係覺得奇怪噶， 唔係有幾個人咧喺地區。 咁我後屘我 argument 就話，不如你搞隧道好過啦。不過你隧道入邊有好多嘢，咁點搞啊？ 你要一個聽廳嘅支持嘅，譬如司馬文咁咧，佢喺南區佢都當選啦今次。其實佢以前做好多呢啲咁嘅研究咧，即係話譬如 城市規劃啊 ，pedestrian 即係行人路啊，行人路嘅研究啊呢啲。因為荷蘭啊呢啲咧，即係佢老家咧，其實好多呢啲經驗嘅。即係我覺得要 modernize 香港。泛民要代表一種對香港未來的想像，我覺得不是過去。未來想像不一定是事事都會是 100% 是成功的，但你要試一些成功的 model， 然後十七區去推廣。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喂，其實外國很多地方地區的就是搞單車徑嘛，因為大家居民又健康，第二就是少啲車。香港某一些地區其實可以即全面實踐。我記得 Gary 嗰時候在將軍澳， 將軍澳 是、 啊、 都係做呢樣嘢㗎。大埔呢都冇問題啦，係咪？有一些地區是不是可以度呢啲問題呢？ 總之，我覺得如果一些嘅喺區裏邊嘅 issue 能夠喺做到一些經驗總結，然後十七區推廣、十八區推廣咁樣，我好有信心，其實今次呢個變天咧，係可以係變成一個改革浪潮嘅開始。香港嘅改革已經停滯咗二十幾年， 係 最後尾一個改革係1995年彭定康嘅呢、這個Citizen Charter 之後嘅服務承諾嘅改革 Performance Pledge。 Performance Pledge， 然後之後就係公營部門成本回收私營化改革，然後跟住曾蔭培嘅警隊改革。是所有在1997年之後結束曬啊！香港先撲街啊！你諗啊？ 唔係，我哋以前最初做僆仔做區員嘅時候，好多中央政策拎落嚟嘅。 係啊， 銀行存款保障啊，退休保障。 因為 老人金啊， 呢條咁嘅廢董唔死都冇用啊！真係殺咗局之後，佢係食言將所有下放權力收翻，然後將區議會進一步變成蛇齋餅種，變成係建制派嘅提款機。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四年嚟得唔得？不知道，但是你不做就一定不得。如果我們把握這四年機會，是真的能夠由地方包圍中央，在地區掀起一個新的改革浪潮。 而且我覺得先將，因為立法會我們不 guarantee 一定是過半的時候，我們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就是將一些中央的議題由區議會開始突起，即是你說全民退休保障， 就由那裡開始突起咯， 在那裡開始17個區議會主席、副主席， 那你對於 包圍他， 就算我覺得立法會那個位置有建制派的議員，他都會受壓的嘛，他會受到政治壓力的嘛，所以這個是一個的 骨牌效應。因為那些是直接涉及到市民大眾的權益的嘛， 同埋呢個唔係好政治性，但係背後係政治嚟嘅，阿土你都知。 啱啊！ 當你開放嗰個社區規劃，開放容許公民參與，民智會提高， 居民的參與意識提高，他還會不會吃你的福袋呢？ 不是，還有啊，很簡單而已，你動領會， 是啊， 十區區區議會啊，領會真的跪在那裡，大哥。 我告訴你，你先搞起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警察暴力， 嗯， 第二座大山領展， 是， 是吧？我要找三個這些對象出來，一起動他，以前是做不到的。我告訴你， 你不要搞那麼多，集中幾個，市民大眾關心的議題， 是的，是吧？現在大家最關心第一警暴，你看投票看到的，其實。 不是，學你說就是三樣東西，第三樣東西就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那麼多老人家，年紀老化那麼大， 是有一個民生的議題。 喂，阿婆不用給蛇齋餅種你了，我直接給 你錢，給 錢你了，香港大把啦。 是嗎？ 不就是發起這個十七區議會要 求全民退休保障。喂，你以為現在給得少嗎？用關愛基金去派。 不是， 是每一次，你知不知道六月到現在派得少啊？ 嗯， 大家不覺得啫，其實是， 嗯， 派了兩鑊的啦，陳茂波一鑊，七七七一鑊， 嗯， 大家唔記得曬啦，其實。 仲有一樣嘢突然間諗到，不過即係未細心研究咧，就係，喂，政府成日都話冇地，起唔到公屋，咁，由區議會開始一路搞咯。 我幫你揾地都得㗎。 幫你揾地咯，大佬，大佬， 咪收中地咯，幫你。 咁咪咯。 係啊。 喂，而家你元朗你都大把啦，大佬，當然你唔好突著鄉親俾人斬啦，大佬。但係喂，呢啲嘢始終要做 嘅 喎， 要 bite the bullet 嘅喎，真係。如果你唔係嘅話，你點俾人睇到 係嘛？ 泛民執政嗰個嘅 轉變喺邊度？ 個轉變係啦。 嗱，我幫你逼嗰啲政府部門去揾地出嚟，起多啲公屋。OK， 我亦都可以加多啲社區設施。雖然我哋區議會冇錢俾啦，不過我哋局中央政府喺個財政預算案度撥款落去。 同埋，如果上任之後咧，最好就係真係有一個嘅承諾，係一個即係。就是在區議會裏面，我哋差不多一個約章，即係我哋要推動哪些改革， 係 全港性的， 要度一度喎， 係啊，唔係呢個，我覺得是要將個政治的想像力帶翻嚟香港。 啱啊，呢個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互相監察的一樣嘢，即係你冇得 hea 做。 因為我哋經歷過英治時代，彭定康的即係九二到九七呢七年咧，其實你對香港的嗰，那個。淪亡是很唏噓的，不是只是警暴，不是只是獨裁，而是包括香港已經沒有了革新的動力，你留意一下，整個改革的動力是沒有了的，下去那班官，你看看那些陳凡、不似人形、陳肇始，是吧？陳茂波， 個個都說謊， 全部都姓陳的，黃錦星，是吧？楊潤雄、楊偉雄、邱騰華，你看看那些不似人形，我都說很簡單，香港如果再有一個鼠疫，你靠呢班咁嘅撲街嚟帶領香港抗疫，死得啦！我覺得再有沙士，你靠呢班咁嘅福，你諗下而家咁樣放到一萬個催淚彈，環境局長同衛生福利局長匿埋，唔敢公布催淚彈咩成分，你就知道呢班係絕對係撲街。 咁啊，區議會第一個會就係要求警方交代呢個區 催淚彈 成分咯。 是啊， 不是环境事务委员会，我们通常有的。 有常有的， 第一个议程。 是啊， 叫埋环境 局长落嚟。这个很迫切的，你问我。 即刻做 research。 因为那些催泪弹 你 给 不到。 发射嘛。 你没钱的，区议会拨。我帮你做。 请国际专家来得。 是啊。 是啊。请国际专家来得。 这个 first priority， 其他东西暂时 cut 住先。 所以我就说最重要是什么呢？有些区议员将会面临起诉的。这个要小心。因為有啲被 幫手幫先 ，Edith 好似被拘捕過嘅都係， 係啊，俾人打爆頭添。 打爆頭係啊，觀塘。所以呢個亦都要大家要小心。跟住之後去，我琴日即係前日佢哋去號召去呢個理大嗰陣時候，我都同佢哋講小心，即係盡量唔好跌落警察嘅陷阱嗰度。如果佢哋有警報， 其實嗰星期一朝頭早啊，我有啲幾個 group 我都話完㗎啦，理工大學選舉完。第一， 其實 要走 嘅 人，廚師又走咗，理工大學生會一早已經走咗啦。 今日入去好似得翻一個女仔喺度啊！ 佢 理大嗰啲， 喂，差佬都個通轉咗啦。之前嗌暴徒，跟住而家嗌留守示威者啊嘛， 改咗啦又， 改咗啦，成個通都改埋啦，即係證明佢根本就想淡化嗰樣嘢。 佢根本知道有路走，就俾你喺嗰啲被通道嗰度走嘅。其實 要走嗰啲好。我覺得就應該不是剩下很多的，他告到你什麼先？現在戴著口罩扔汽油彈都沒有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吧？ 所以我就是說，同時也都要 千祈唔好諗住咧，就係翻返去區議會之後咧，就前線抗爭結束。我覺得千祈唔好咁諗。 嗯， 前線抗爭隨時都要出嚟嘅，我覺得 係 和李飛都係要有咁嘅心理準備。點解咧？就係當佢出話可以大灣區投票嗰陣時候，喂大佬，你叫我哋坐喺度唔抗爭，冇可能啩？ 嗯， 即係大灣區可以投票嘅將來選舉，香港人喺大灣區可以投票嗰陣時 候。喂，咁區議會第一樣嘢就係講。限制呢樣嘢咯， 係啊，咁你就 十七個區議會， 以後仲使玩嘅，即係你唔單止中票，唔單止幽靈選票，屌直接灌票落嚟。 喂，大把議題喎，越諗越多， 啊、 越吹越多喎。 咁你到時到後，如果硬嚟喺立法會，要過呢個法例嗰陣時候，咪又再出嚟咯。 嗯， 國歌法咪睇佢幾時上咯。 嗯， 一上又要出嚟㗎，其實係。 嗯， 夠僵你又上？ 誒，而家呢九個月，最好針住立法會。佢咩？佢過咩嘅？我哋就反轉佢，就點噶啦？ 同埋繼續民陣要舉辦， 即係例如國家國歌法咁。咁我哋區議會已經通過咗，係反對用呢個國歌法嘅。咁你吹象係十七個區議會喎， 你咪嚟 咯，係咯？你立法會嗰七十有，你過有咩用啫？ 唔係，同埋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民陣其他團體亦都要繼續舉辦遊行集會，唔可以習以為常，覺得。一定不批反對通知書，大家就不要搞。 我覺得他而家會批翻，12月8日我都覺得他會批。 入咗字未啊？ 入咗噶啦，不過差佬未批啊。 嗱，呢個就係國際人權日民陣發起嘅一個集會嚟嘅，亦都係要求五大訴求。我希望當日有翻100万人出嚟，如果批嘅話， 嗯， 如果你有300万人投票， 我哋慶祝區議會勝利都好。 一來慶祝區議會成立，二來係咩咧？就係、是、 追究警報。 追究警報呢樣嘢，一定要俾國際社會睇到，仍然我哋係要堅持呢樣嘢，仍然堅持五大訴求。 嗯， 係嘛？直至到佢哋跪低為止，呢個係一個小勝仗，值得高興嘅。我覺得唔需要太 反對獨立檢討委員會，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唔使反對你，你可以自己搞。你喜意怎搞都 搞多幾份都得， 你搞多幾份都冇所謂，你可以繼續搞，不過不是我哋要的嘢。 係， 我哋仍然堅持翻係一個嘅準司法嘅調查， 嗯， 係可以轉交呢個紀律聆訊同埋呢個嘅司法起訴嘅， 嗯， 呢個先係最重要，同埋呢個係針對緊唔係示威者，因為2011年嗰個嘅倫敦騷亂係以調查示威者為主嘅，嗱，嗯，呢個好毒啊，話俾你聽， 係。保守黨最叻呢啲， 係啊，因為佢係調查點解嗰個嘅黑人被槍殺事件會變成騷亂啊嘛， 嗯， 所以佢係調查示威者為主嘅。但係我哋要求嘅，我從來冇要求過我哋調查示威者，我哋要求嘅係調查警察嘅暴力， 嗯， 而警察嘅暴力係要求點解佢哋可以違規唔帶呢個嘅委任證、冇 number 蒙面，然後咧，嗯，去犯法，呢，這個就係我哋要求嘅嘢。呢，這個係冇任何嘅。所謂的咩 policy implication 啊，階級種族衝突啊，呢啲咁嘅嘢喺背後。 所以我就話咧，做一半咧係相對容易少少嘅咧，就係將區議會咧係變成咧係立法會嘅延伸，一半嘅議程，即係 甚至 pre-em 咗佢。 係啊 ，pre-em 咗佢。 pre-em 你入 motion 之前，我哋已經喺區議會。 你準備搞國歌法成立委員會，我已經反對 完了。我喺已經傾咗呢個所有牽涉到大嶼山填海嘅區議會已經傾曬反對 大白象工程 反對 嚇 係啊！到你 budget 嗰陣時候，我已經18個區議會傾曬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我要五大訴求，嗯，缺一不可。A、B、C、D、E， 第一全民退休保障 係 係嘛？第二就係呢個嘅將大白象工程cut減呢個1000亿， 嗯， 係嘛？我咪全部列曬出嚟咯。 嗯， 點解唔得？係咪？所以我就話你 pre-em 咗佢嘅話。到時呢個一定是一個弱勢政府， 同埋咧，當年民進黨咧都係靠咧，我記得係老年金啊，佢哋都係係咪？而即係都係有冇 means test 嘅，所有嘅老人家唔知65岁以上咧係，嗯，派錢噶嘛。 有兩樣嘢做得好嘅，其實就係老人金同埋醫療改革。其實始終呢個咧人口老化嘅社會咧必然面對。 蔡英文最近我睇佢個 Facebook 嘅 page 都喺度噏緊啦，就係話資助啲幼稚園啊嘛。 嗯， 佢哋就係話你哋養，即係大概意思話你養唔到，我哋幫政府幫手養，即係啲細路。喂，其實呢啲咁嘅政策咧，你局中央政府做，當然嗱，我哋地區議會冇咁多嘅資源，局中央政府做咯，我哋話齋 PM 佢咯。你想推行嗰啲，我哋一早反對先，係咪？實收老風啦，大黨。 即係排曬喺 agenda。 唔，同埋我講好簡單啫，你既然用關愛基金派咁多錢俾嗰啲 OH， 點解唔可以用 workfare 嘅方式去關顧年青人咧？ 幫助就業嗰啲 workfare 北歐好多㗎，其實 幫助就業咯。 政府 create 啲 job 去請佢哋，譬如英國有啲請啲大學生去中學嗰度講故仔 story。 由地區民政事務處以前有好多分處咧，開始做呢啲咁樣嘅 workfare 咯。係啊 ，workfare 咯， 係咪？ 特別好簡單，我成日都話你請翻嗰啲當區嘅後生仔，幫當區嘅細路仔補習得唔得？ 係 幫當區嘅老人帶佢哋睇醫生。 係， 甚至好簡單， 嗰啲唔係涉及好多資源嘅喎，區議會可以幫手補貼啲喎， 絕對俾得到。 嚇， 請啲年青人同當區嘅老人家傾偈得唔得？ 嗯， 係嘛？點解要俾民建聯壟斷曬呢啲咁嘅機會啊？ 嗯， 喂，如果我請得個年青人 補習又好，傾偈又好，開放啲社區中心， 係嘛？你得閒。regular 有個 notebook 上去探佢，帶佢飲茶，陪佢買下嘢，買下餸，傾下偈。一個禮拜幾多個 hours？ 將地區嗰啲圖書館延長嘅時間，我唔敢講24小時，好似 7-Eleven 咁，但係嗰啲嘢咪可以做到好多咯。 好多，你 workfare 其實好多嘢，請啲 local artist 藝術家去做一啲 workshop。 over 區嘅人 overrun 曬， 總之我哋 越講越多，大佬、這個，我哋兩個變咗區議員 唔使嘅，我覺得而家係一個記住。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不是互相排斥，不可以说区议会选举大家不可以说胜利，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兄弟牺牲了，当然牺牲了的朋友所付出的努力香港人是会记住，也都需要帮他们的，面对司法诉讼等等这些东西将来，所以就是说 喂啱醒起喎，那时候有些人在 Facebook 那里讲笑，就是说搞些纪念碑嘛， 可以721纪念碑为什么不行， 你想想D.C. 啊都有個六四嘅紀念碑噶嘛？ 係啊，有噶。 我哋八三一嗰啲， 唔係我嗰日同阿陶傑嘅節目都講過噶， 係咩？ 係啊，六月抗爭紀念碑噶可以， 係咯， 將我啲犧牲嗰啲人名寫曬喺度。 喂，總有一個位係有多少空地噶係嘛？ 區議會搞得掂噶呢啲， 係咯，咪唔好起區議亭咯， 唔使啊， 拆咗個區議亭跟住起喎， 區連龍牆都得噶，十七區 係喎 ，official 嘅連龍牆 係。 指定一個地方， 有人管理添， 係 幫手清潔下， 係啊，有人維持秩序， 有人 update 下， 係啊，有人維持秩序。區居民自己貼嘢， 即係好似我哋大學嗰陣時候咁，嗰啲 民主牆啦啫嘛， 將嗰啲地未必一定係講政治嘅地區議題咯， 唔使啊，現行貼開嗰啲，譬如葵芳行人隧道、大埔行人隧道嗰啲 ，regular 啊佢， 由區議會 endorse， 係 將嗰度成為一個寫到明啊，叫做葵芳連龍牆，冠名。 嗯， 區議會管理， 嗯， 有咩問題啊？我想話， 冇乜問題， 咪係咯，你藍絲可以嚟貼噶， 係咯， 冇分黃藍噶喎， 亦都冇限議題噶喎， 係要講區裏邊嘅問題， 係 或者係呢個嘅即係當區嘅嘢， 係 咁，我覺得就 即係你唔可以話請補習老師， 或者唔可以去攻擊呢個其他政黨啊， 或者 dating 啊， 係啦，或者就係你哋呢個攞嚟去變成呢個分類廣告啊咁樣，係咁啊，變咗通渠佬啊嗰啲，咁所以嗱呢個亦都係咧，我相信咧。記住，幫協助嗰啲義士最重要兩樣嘢，我覺得第一法律訴訟面對，因為佢 呢個最關鍵啦， 數目相當多。咁呢個有而家有呢個基金係援助緊佢哋法律上嘅嘢。第二，我覺得佢哋生活上嘅問題，生活上嘅問題，區議員佢哋已經有共識嘅，我覺得好多係招聘嗰啲嘅，有呢個嘅被捕。甚至係即係面對緊司法訴訟嘅人 難揾工， 去優先聘用佢哋，因為佢哋難揾工，或者將來如果留咗案底嘅話，亦都難揾工嘅。而佢哋係可以優先聘用你做社區幹事好，其他工作好，咁亦都可以考慮係咩咧？就係咧，即係由區議員嘅佢哋嘅 income 裏邊咧撥出一個數目嚟去作一個基金去for佢哋嘅 career 嘅 development， 或者即係佢需要啊工作上嘅需要嘅嘢。係嘛？即係 workfare， 我覺得咧就唔好自己揞袋，由區議會俾錢。既然你民建聯咁多年將個利益將我哋嘅錢轉咗俾自己嘅莊腳咁多年，係咪先？呢個唔係今次 起少兩條無無謂謂嘅天橋咧，已經得 幾億嘅大佬元朗嗰、那個 係咩？ 係啊，呢、這個 咪兜嚟兜去嗰、那個，成個打個圈嗰、那個啊， 係啊，實際上絕對做得到嘅，我覺得呢、這個唔係話我哋要私相授受。而係咩咧？嗰樣嘢一樣喺區議會討論，俾大家香港市民去睇到，係嘛？呢啲 workfare 嘅嘢 ，create 一啲 job 喺個地區裏邊，去俾當區嘅年輕人。呢、這個亦都係長遠令到嗰啲人咧對個社區有歸屬感，令到年輕人會參與社區事務嘅一個方式嚟嘅。 咁所以今日我哋只係講住一部分啦，我諗係。 加多句咧，嗰陣時候許寶強咧，佢啲書咪講好多 社區經濟， 社區經濟啊嘛，即係話，不過佢嗰啲係誇張啲，即係話唔用錢啦，用即係大家交換啦，你幫我剪髮，我又幫你即係提 升。哦，係啊，用 coupon 咁樣啊，嚇！但係太過理想嗰啲唔得㗎，我覺得。 我覺得區議會可以從佢呢一個方向同思路諗，因為你要將嗰個社區嗰個關係咧係緊密㗎嘛，即係翻我哋以前僆仔喺個屋村嘅年代。即係我湊唔到細路咧，就揾 交俾隔離嘅師奶咯。 個上海嗰個師奶過嚟幫手頂頂咁樣，係嘛？但係可以變成一種即係社區嘅文化呢樣嘢。 如果你實物交換咧就難啲，但係如果你變成一種嘅根據 work hour 攞錢咧就容易啲。 咁個 medium of exchange 嚟嘅。 喂，我哋以前 約定俗成， 最早成立 MAC 嘅互助委員會嘅年代啊，我哋去。細路仔去做看更啊，喺 幫手揸住碌棍， 揸住碌棍喺度巡啊，都有10蚊一晚噶， 係咩？ 有錢噶 ，MAC 個年代。 哇！你個年代都有10蚊，係 啊， 唔少喎，大佬。 咁你唔得閒，你就要出10蚊， 係， 即係你唔得閒當更，去到你呢户，你要派個人出嚟當更噶嘛？嗰陣時啊，因為治安好差，七十年代嗰陣時。咁如果你唔得，你就要俾10蚊出嚟，咁就由委會去請一個細路。 我記得 代替咗你啊嘛。 你喺東頭村，我喺彩虹村，實 一樣噶，係啊，同一個 system 嚟噶。咁呢個咪 workfare 咯，我覺得。 唔係嗰陣時候幾個樓梯口全部有人 有 守到成十一點㗎， 一點啊，係啊， 十點十一點㗎， 係啊，八點鐘坐到十一點㗎。 送啲女士 夜晚搭 lift 翻嚟或者行路翻嚟送佢翻屋企。 看住咧嗰陣時候嗰啲，即係你知道我哋屋村嗰陣時候好多公廁㗎嘛，有偷睇人沖涼啊、非禮啊、成成嗰啲。 同埋嗰啲主要出入口啊，係有人揸住碌棍坐喺度㗎，係。 係啊， 嗱呢個就係以前香港嘅 workfare 嚟㗎，我覺得係。很多人已經唔記，完全冇記憶嘅對呢啲嘢。 呢個係 community development 咯，加強 曾蔭 社互助 翻嚟。曾蔭權做沙田 D.O.，曾俊華由波士頓做教育官員翻嚟。第一個咪做沙田嘅 district 呢個community development C.D. 係 就係幫阿曾蔭權喺沙田當時第一代嘅公屋瀝源和斜嗰啲去 develop M.A.C. 即係阿岑子傑個選區啊。去 develop 互助委員會咯。 喂，其實可以翻翻去諗一樣嘢嘅。九十年代咧，咪取消曬所有 CD 嘅 community development。 但係社工裏邊冇曬噶啦，係。 即係話組織啲居民咧， 因為反動嘛。 因為 合一啊， 荃灣合一嗰啲啊。其實我覺得區議會可以再諗翻呢樣嘢。 可以， 係嘛？ 因為 CD 係服公民社會嘅，其實。 咪就係服公民社會咯。突然間你講 CD 呢兩個字，我就醒起喎。成個社會 社區發展 係 cut 曬所有。呢啲 CD 噶嘛， 因為佢覺得好政治啊嘛。 因為嗰陣時候我都跟過一兩單噶，佢啲地區重建咧，佢班點樣組織啲居民啊？ 係啊， 其實佢哋唔係淨係講個結果，即係 個過程好緊要噶。 派個屋，而係令到啲居民咧提升嗰個社會同政治意識、 維權意識啊，同埋 係啊，咪就係維權意識 咯。 係啊 ，exactly 就係 community development 嗰陣時 cut 曬九十年代之後，嗰陣時好似陳方安生都有份，因為點解搞事嘛？嗰班有成日組織居民去抗議嘛。 最出名合一咯， 跟住就攞住個老鼠俾阿彭定康啊嘛，大佬其實佢係帶居民去抗議嘅，大佬。不過佢唔係就政治問題，社區問題。 第一次左領會上市嗰班好多都係 CD worker 嚟噶。 咪我就係抄佢咯，唔係佢哋 OK 噶，同啲街坊日日喺度煮食啊，即係揾 咁啊，龍婆婆咪走去入品， 係啊，揸住個牙籤， 係啊，揸住牙籤少啊，朱明陽嗰度有， 日日當係社工咁同佢哋，即係唔好話洗腦啦，而係大家互相喺度 chit chat 啊，令到阿龍婆婆知道自己點解要司法覆核啊嘛，點解要反對呢一個嘅租金，即係要設上 設少租管啊， 咪呢啲其實區議會咪做咯。 好啦，節目結束之前再提一提大家，咁咧就我哋呢個嘅 FPS 轉數快咧就係26296640，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咁 PayMe 咧就係6731-1717。咁啊，香港嘅黃色傳媒咧，我哋叫做即係唔係色情嗰啲啊，黃媒啊，光復黃大仙，我就好開心嘅。咁希望大家就係呢個支持多啲黃色經濟圈。亦都支持呢個黃媒，即係好似我哋城寨啊、花生台啊呢啲嘅網媒咧，係可以咧繼續走落去咧，係壯大個黃色經濟，就係變成咧一個咧就係互相聲援嘅呢個好緊要，各有角色，但係互相聲援變成主流，千祈唔好定義自己係非主流，唔好用文青嘅態度去搞呢啲嘢，係唔 work 嘅，我覺得唔係文青唔好， 當自己而家係執政， 係啦，即係就算我哋做傳媒都，我當自己係 TVB 嚟嘅。因為我的收視率已經接近 TVB 嘅啦， 真的不要笑啊。 因為 TVB 退步了很多。 喂大佬，他得而家咁樣，大佬佢執笠㗎，真係佢台慶都找不到廣告贊助商，佢真係執笠㗎啦，要除非靠共產黨。 十幾點係幾多啊？話50萬啊？ 1.5萬咯。 OK， 係啊，1.5萬。 十幾點咯？佢係13點啊，跌到。 13點就係5、3、1、15、5、6萬，65萬到咯。 OK， 係啊。喂，大佬，佢免電視台免費，佢個牌照都好貴啦。 我跟你講呢、這個721何君瑤好似係70萬啊，即係贏咗 TVB 喎。 咪咯，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大家記住唔好睇少呢個網， 唔好妄自菲薄。 網台是香港的主流，如果不是的話，網媒不是主流的話，根本現在的運動就已經 區議會執了政，就每一區都搞電台啦，用區議會撥款， 得絕對得，係嘛？ 係嘛？不過唔好講悶嘅嘢，跟住學你頭先你講嗰啲，唔使區員做啦，揾政務處 請 民政事務專員去拍啊， 係啊，請啲 crew 去拍咯， 係嘛？ 由佢哋去自己介紹，逼佢哋上去， 是 面對居民添啊！ 做到，但你不要搞到 TVB 咁，我做到一百毛嗰啲，有啲搞笑先得喎。而家個勢退要，大佬。 唔係嗱，呢個就好啲好多方式可以諗嘅。總之，我覺得咧，而家係一個時機嚟嘅。呢、這個海嘯唔係淨係選舉，我覺得。 嗯。 而香港人經歷啲慘痛嘅6個月咧，真係已經全民覺醒啊！ 要佢哋 pay back。 所謂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第一步已經光復議會、光復社區。 嗯。 跟住我哋要時代革命係咩咧？就係要有啲革新嘅意識，同埋將自己嘅行為改變。將自己的消費模式改變，將很多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東西重新再想一次，是可以變成一個新的模式，即是一個 paradigm shift， 先改變這個區議會的網頁變成這個 multimedia、 可以看直播的， 是啊，叫那些、行政主任也好什麼那些幫手剪回那些精彩的發言出來， 看直播，看直播可以、 啊、 那那些片就大家可以 share， 但是要剪、啊、大哥 你不可以即那些 悶蛋那些都什麼要精彩那些才行、 如果政務官做不到的就麻煩你請外面識做的人去做 不緊要、 由公帑去請、 你 monitor 住得了、 你 monitor 住得了，你認數得了 啊、即是區議會呢，你剪一個30分鐘版本的精彩片段出來，就發言好一點 的。所以呢，就第二樣呢，就在節目結束之前呢，就跟大家講一講呢，我們這個跟良心理症那個的臨床心理學的這個心靈照顧工作坊呢，就會在12月1日下午的2:30到5:30舉行，名額呢就有20人，就費用就100元，我們的會員是給我們的會員參加，那你如果要報名呢，你就電郵去這個 kowloonsingjai@gmail.com， 那你就寫你的姓名、會員 number、聯絡電話，還有你寫明是報名的這個心靈工作坊這樣。 喂，好像有人要多謝剛才 Carmen 有 remind 你，是不是 就是這個心靈工作坊、okay。 那星期三明晚呢，我們繼續就會和你跑，就是這個的觀塘海濱長廊的發現號02嗰度集合，咁咧就我哋會跑去呢個嘅舊啟德機場嘅呢、這個嗰、那個嗰條橋啊，即係呢個海濱公園呢、這個機場跑道公園嗰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參加嘅咧，就8:00免費嘅 open 到所有人，就喺呢個嘅觀塘海濱長廊公園嘅發現號02。 喂，呢條橋都可以將佢變成實施喺區議會。 可以，我跑第5次嘅啦，今次跑成個月嘅啦。 我知道，我看到你的宣傳。 係啊，咁就呢啲心靈工作坊都區議會可以做㗎，其實 係咯， 成功模式嚟㗎啦，已經係 心靈工作坊得。 梗係啦，咁多心社區人情緒有問題， 咪逐個區落咯，逐個區議會選區落。 係、你咪揾嗰啲心臨床心理學家落去咯。 即係好似嗰陣時我哋嗰啲市建局嗰啲圖書館嗰啲車咧，咪去我哋每一個區咧，咪咁做咯。 係啊，你好簡單嘅，你請嗰啲嘅運動明星。唉，嗰啲而家咁多嗰啲運動靚女明星和你跑，每區和你跑，係 咯， 係啊，教大家運動強健體魄。 老人家嘅可以玩下太極嘅， 可以可以，好多好多個， 唔使民建聯搞， 唔使嘅，完全唔使。同埋嗰啲 區議會 好多諗法係 推動運動， 以往就有諗頭就做唔到嘛，而家就唔係啊嘛，而家喂大佬 執咗證嘅， 而家執咗證，千祈唔好淨係識得鬧，一定要自己攞出一啲嘅成績。4年之後，我希望。是可以見得人，就算可能會輸翻，因為嗰個政治嗰個嘅高峰過咗之後，可能會輸翻一啲嗰陣時咧，都唔好俾人翻盤咁犀利。 喂喂喂， 係啦， 人哋圈咗好耐， 圈咁啊，記住。 喂，幫手剪剪呢一節咪得咯，將佢 cut 一半。 係啊，節目結束之前咧，就監製，我哋係咪有呢個歌曲可以播放啊？ 係咪 啊？咁啊，係啦， 榮光歸於香港。 係啦，因為亦都係咧，真係對於區議會選舉裏邊犧牲咗嘅人，犧牲過嘅人。 係造成今次嘅民意海嘯咧？其實呢首歌咧係我哋大家一齊去話俾大家聽，我哋係同路人，亦都咧係一路大家核爆都唔割席，手牽手一路再走落去。呢個係好漫長嘅抗爭，所以結束之前咧就再一次就播呢個《願榮光歸香港》，亦都係好多謝何韻詩 office 咧，就係可以咧即係俾個版權我哋播呢首歌俾大家。 Thank you， 好， 拜拜。 我服香港，我服。